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认为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条道走不通，咱就换一条道。 嗯， 可能我说的这个话有些同仁呢不太认同，说老太太您这话说的有点吹了，有的这个病满世界都说治不了，那怎么到你老太太这儿你就能给治明白吗？啊，我不是在这儿说我这个老太太治病有多大的能耐，我从来没说过这话。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咱们当大夫的治病应该给患者留有希望啊。 嗯， 比如说一些恶性疾病吧，很多患者一到中晚期医院就给您判了个死刑了。可在北京我就知道有一个民间的协会啊，那这些协会里头的人，我说的这种带瘤生存的人的情况不在少数，多活个两年三年的人大有人在。 嗯， 那为什么？难道这些人他可以改变医生的断言吗？那不见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轻言放弃，他们对活着充满了信心。 嗯， 不抛弃不放弃，坚持往往就会重返健康。啊，就比如我在医院做临床这些年，曾经接诊过一个男同志啊，今儿我说的这个病例呢就是他的病例，叫赵恩贤，61岁，因为一场意外啊，就是瘫痪在床了，身上好多地儿插着管子，因为这个饮食排泄全靠下鼻饲导尿管还有电护理电。那他的管床的大夫就说了，患者只保留了一些本能性的神经反射和基础的代谢能力。 嗯， 那也为了防止他无意识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插管给拔掉，每天就需要将他的双手绑在病床上。 哦， 那这个人三甲医院给他推荐过来之后，那家属呢就一心要做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这个临床。 嗯， 因为家属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啊，那既然有这么一根稻草，那就赶紧抓住。当时我第一次去查房的时候，一进门正好看到一个女同志坐在患者的床边，趴在患者的身上睡着了。啊，这样的场景我见得太多了。 嗯， 这老伴儿老伴儿相依相伴儿，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啊。你别看平时可能还拌上两句嘴呢，真的到大病大灾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啥叫老伴儿，孩子们都赶不上。那我进去了，女同志也醒了，我坐下来一了解，这才知道平时就是患者的老伴儿每天按照护士给开的营养菜单调理营养啊，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米粉糊啊，鸡蛋羹啊，果汁啊，蔬菜糊啊等等，打成流食，用注射器给患者打鼻饲，然后定时的给老伴儿翻身按摩拍背，以及呢擦洗身子清理他的排泄物。因为这个患者用药比较多，所以这个通便这儿一直不顺。 嗯， 这几个月下来一直需要打开塞露进行人工取便。 哦， 那现在呢虽然已经治疗了快14个月了，也就是说400天的时间了，这个老妹妹呀，她是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也没出过一次远门。不过好在老伴儿的情况现在已经是相对稳定了，但是他老伴儿目前没有任何要醒过来的迹象。所以啊，这老妹妹啊，他们家里对这个老伴儿的这个病是治啊还是不治啊就产生了分歧了。因为呢他们家的条件不是最好。 家又是农村的，家里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儿子。但是现在姑娘和儿子都没有时间来照顾老父亲，大女儿呢忙，因为孩子呢刚上学。大女儿说了，我只能定期的支援点钱。小儿子呢也是工作没时间，那家里这老人一住院，除非要是做个什么检查的，小儿子请假过来偶尔来帮帮忙。就这个事儿，说着说着，老妹妹的眼睛啊就红了，突然之间就扑通的给我跪下了。我赶紧拽她起来呀，我说你这个真使不得啊，啊你起来，你坐好了，你坐好了跟我说呀。他说，大夫啊，您得救救我老伴儿，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这见天的在病房里这么熬着，不瞒您说，一年多了，我都快撑不住了，您说我要是累倒了，家里谁能替我呀？您看我这手啊，照顾老伴儿，这照顾的我都不能动了，一动就往心里钻的疼啊。他把右手递给我看，我一看，这手上有茧子不说，这大拇指呢还是腱鞘炎。 嗯， 这个就是他天天用注射器给老伴儿打鼻饲累出来的毛病。他又跟我说，他说，大夫啊，这医院里呢病房里好多人都劝我说，带着你老伴儿回家得了，就跟着医院耗着。那么他说，我啊在医院里，我就是盼望有奇迹，我不是不愿意回家，我要是回家了，万一老伴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他。因为没病之前，他年年跟外头打工，累死累活的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了。他现在累得病倒了，我不能不管他。而且人家大夫也说，他没死，很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他都能知道。所以呢，我不想带他回家，万一回去了，出了事儿了，又没护士，又没大夫的，我可怎么办呢？我就一个从地里刨食的女人，什么我都不懂。那要是出事儿了，老伴儿不就没了吗？虽然跟这个医院里，医药费不便宜，天天打这个活血的，那个通络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稍微也能报销一部分。家里的地呢，现在也包出去了，女儿呢，还能给点，这也能维持。可是就这样的一个状态，看不到头啊，徐主任。我听那些病人说，说您医术高，您再给想想办法吧。我现在都不指望说他能好人一个，他要是能自个儿在下地活动活动呢，那我就是天天烧高香了。 嗯， 哎，我说啊，你这样啊，你呢就把我当老姐姐啊，你把我当老姐姐，你能相信我不？他说，老姐姐啊，我信你呀。我说好，你信我就行。因为我看得出来，你对于妹夫这边呢，没得说，你真的照顾得特别好。这都一年多了，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而且肌肉萎缩的情况也不严重。所以这说明老妹妹呀，你照顾的确是用心了。而且说你愿意跟她一起，陪着她做生物场治疗啊，也说明你对他是有真情啊。所以啊，你老伴儿这事儿啊我管了啊，我不敢说我一定能把他治好，但我尽力。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但不管怎么说，人还活着对吧，人活着他就有希望啊。这医院里边也是考虑到你们家的特殊情况，所以呢把他推荐到我这边来做临床。一个是这个临床 不收你们一分钱的费用，还能减轻你们的负担。另外呢，这是一个新方法，以前的方法不管用，就没准这个能管用啊。咱们说了，一条道走不通，那咱们就换一条道呗。这老妹妹就说，是是是。然后她说，老姐姐啊，我对你这个仪器呀，我有信心，你就给他做吧。那么得到了这个老妹妹的同意，生物场治疗仪就给这位病人做上了。 嗯， 就三天时间吧，我就去看了一看啊，我就问问他怎么样啊。那么这个老妹妹她对我说，老姐姐你来了，我现在呀跟您讲。我说你跟我讲什么呀？我对你这个仪器啊特有信心。 哦， 我说为什么呀？她说你看三天了，我天天我在老伴儿的身边，我就扶着这个仪器，扶着这个仪器我都感觉我这两个膀子舒服了很多，好像我这个腱鞘炎也减轻了。哎，我说行啊，我说你要是都感觉有好转，那你老伴儿他肯定跟你一样有好转，只是他呢说不出来。这样啊，你以后每天给他做三次，早上做胸口，下午给他靠在腰上，晚上给他做脚底，用这个脉冲来刺激他浑身的血液循环，同时呢给他打通他淤阻的血脉。那具体这个穴位的事儿呢，就是大椎穴、后海穴、足三里穴啊，这些呢都有穴位图啊，这个生物场的释放它会很大。这个贴片呢，你就把它贴在穴位上就可以了啊，按照图，省得你啊找不着。另外呢，我再给你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也是属于生物疗法，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 嗯， 你把这个给你老伴用上，一口饮三颗参，能够给你老伴已经虚弱的损伤的细胞补充能量。那他的细胞有能量了，这人呢就有劲儿啊。这个费用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你家的情况很多人都跟我说了，我先给你拿，你就先用，用没了再管我要啊，你放心啊，老伴儿的病啊一定能好。 嗯， 我呢安慰了安慰这个老妹妹啊。那说实在话，到底怎么样我心里还是不太有底儿。半个月之后我去了。 嗯， 我去了以后我知道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逐渐的开始发生了。 哦， 患者的眼皮底下那个眼珠子咕噜噜的明显的有转动啊。 嗯， 然后呢老妹妹就跟我讲，她说，老姐姐，我跟她说话，我跟她诉苦，我说这孩子啊顾不上咱啊，给咱拿钱，家里的地呀都包出去了啊，给你做生物场治疗仪的那个徐大夫说你能好。结果他说我老伴儿他流眼泪了。 哦，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老伴儿听懂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但是这手脚啊因为长时间的不动，虽然呢老伴儿天天给他按摩，但是这肌肉多少有一些萎缩。 嗯， 那么又经过生物场治疗仪专门针对肌肉的辅助治疗，再加上生物制剂，每次一小口的喝着，再加上这家里人呢给他配合着锻炼，患者呢慢慢的可以自个儿翻身了。 嗯， 那咱们说你慢慢的能自个儿翻身了，那这事儿啊就朝着好的方向一步步的发展了。 没错，确实给家属莫大的信心呢。 可不是吗？后来我又去查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患者他想跟我说两句了。 哦， 但是呢说的是结结巴巴的啊，说啊 眼睛又扎，脸部表情呢又非常的丰富啊。其实呢我猜都猜出来了，什么都知道啊，可就是没法动也没法表达。他结结巴巴地说，一年多了，要不是老伴儿啊每天这么伺候我啊，跟我说话说我会好起来的，说我今天又做什么治疗了，说我今天吃的是什么，天天跟我说话，要不是这样，我可能根本就坚持不到现在。 嗯， 现在呢你们给我用的这个治疗仪，当时在用治疗仪的时候，老伴儿他也跟我说，他告诉我呀，老头子你这回有希望了，找到好人了，有好机器，人家说你能好，你得坚持做啊，你好了以后呢还得陪我去买菜做饭呢，说好了一辈子，你半道不能把我给扔了。老伴儿这么说我明白，我虽然说没法表达，我知道老伴儿没放弃我，你们医生大夫也没放弃我，那我就必须要坚强啊。大夫啊，我谢谢您，是您给了我希望啊。 嗯， 说句实在话，听到这种好消息谁都高兴，不过这个患者的下一步真不轻松。 嗯 啊，因为他还要面对偏瘫患者常见的五官。 哪五官呢？ 啊，这第一关呢就是他得坐起来啊，得会坐。第二关呢他得站起来。那这第三关呢就是一定要学会走路。第四关呢要正常的说话，能够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第五关一定要学会自己吃饭。那什么时候这个老先生过了这五关，那生活上他就基本可以自理了。 嗯， 那他的这个病呢也能算是好了。那他跟老伴儿的下半生的好日子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了。 嗯，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相信这五关呢、 嗯、 这老爷子也能平安地度过。 嗯， 那徐主任，为什么您在最初给他用上生物场治疗仪的时候还要配合补充生物场调节素？ 这个很简单啊，为什么给他用上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个生物制剂专门给一些危重症患者、疑难杂症还有久病不愈的患者用。 嗯， 而且呢这个方法呢是同步要配合其他的方子一起用，无论这个患者病多重有多复杂，只要在原有方子的基础上再让病人配合上，病人就能够更快更好的恢复啊。比如说有的患者啊，胃里有溃疡吐血了，正常的情况下呢，举个例子说啊，半个月啊开始好转啊，那么在原有方子的基础上再配合上这个生物制剂，症状就能基本改善。 嗯， 那就是因为它主要的成分里头呢有三颗砷， 嗯， 所以呢它也获得了一口饮三颗砷的美誉。不过过去啊以及古代没有人明白为什么用上一小口的患者的病就能康复得很快。有人呢就把所有的功劳全归于这个三颗砷上了。 嗯， 那到底对不对呢？我跟大伙儿说啊，对一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仅仅是你去市场上你买三颗砷啊，三颗人参你熬成药了你喝了的话，十有八九啊你会上火。 嗯， 你的身体就会受不了。 没错 啊，身体受不了不说，而且不会有什么太神奇的效果。 嗯， 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人喝了不仅他受得了，而且说病好得特别快呢？就是因为它跟汤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古法中医当中它的熬制属于冷熬啊，必须低温熬制，那么温度呢就不能高于人体的体温36度。 这样熬出来的三参饮，人喝了才不会上火，还使里头的活性物质达到最强。其实古代的这种技术啊，拿到现在来说，就叫低温萃取蒸馏。 那徐主任 啊， 这个技术在古代怎么能让这个温度低于人体的温度呢？ 在古代是吧？咱们老祖宗啊，他有老祖宗的智慧，特定温度下的熬制。其实呢，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炼丹的技术 哦 啊。那么老裴家的先祖在当年呢，应该就是借鉴了古代炼丹的方法，借用乙醚这种液体。乙醚的液体最高的沸点是 34.6 度，也就是说烧开了它的温度不会高于35度。那么就把这个药材放在乙醚里进行熬制，然后架天锅，让逐渐升腾的药气遇到天锅冷凝成液，顺着凹槽流入到瓶中，这就是饮这个剂型。 徐主任，这个熬制的方法也太费事儿了，为什么要采取这么费事儿的一种方法呢？ 那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还就省事儿不得。 为什么呀？ 因为同样的这个方剂，你要是用水一点一点的熬，它还真就没有现在这个效果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那我就跟你说呀，通过我们这些年的临床研究发现，低温萃取的独门三参饮跟普通熬制的方法出来的这个汤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只有在低温萃取蒸馏出来的独门三参饮中，它会含有一种活性的三铁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只要在温度超过人体的温度37度以后，它就会迅速的分解失去活性。 哦，这个活性三铁物质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我一直跟大伙儿说的，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的。 哦， 细胞的能量足了，肯定活性就强啊，所以这个人的疾病它就康复的快呀。那么通过我们不断的研究，我们把它划到了生物疗法的领域，认为它属于一种对健康非常有帮助的生物制剂，这个也就是传统中医实现了与时俱进。所以呀，随着这么些年的研究，我们揭开了在古代为什么要冷熬蒸馏成饮的这个剂型，也揭开了为什么它配合上其他的方子就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的速度。可以说多年来的这个谜底一招就得到了解开，尤其是它都属于生物疗法，而这配合在一起呢，可以说是好上加好。那么生物场治疗仪能外在修复受损的细胞，生物制剂它能直接的给细胞补充能量，所以呢这个速度呢就会快上加快，当然也会好上加好。不但在重大疾病上这么一个配合的效果突出，那对于一些高血压、冠心病、眼病、糖尿病、骨病、胃病、呼吸道疾病、肾病等等常见病方面也是更加效果明显。所以啊，即使以后大伙儿去三甲医院用生物场做辅助治疗的时候，我也建议您呢，每次配合喝上一小口生物制剂，那你的病啊就好得更快。 徐主任，今天啊，我们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他是这么说，说自己父亲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堵到 90% 了，大夫呢建议做手术来进行治疗。手术方法一种是支架，另一种呢是搭桥。他就想问问这两种手术的费用大概是多少，自己应该选择哪一种呢？ 这个支架和搭桥啊，它都是咱们西医上常见的冠心病手术。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 这个不能算到很精准。 哦， 一般来讲5到8万左右。 嗯， 因为手术的过程当中它有意外。 哦， 那么意外的时候你一抢救，这个钱就没有办法算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支架手术的费用呢，要看支几个支架。 哦， 现在很多人到手术的时候呢，就说要准备做搭桥了，或者做支架了。这个时候的支架一般都要3个左右了。 哦， 那么按3个左右啊，这个国产的支架费用应该在8万元左右。 嗯， 心脏搭桥手术呢，它就是取病人本身的血管，比如说他的胸廓的内动脉，或者是下肢的大隐静脉等等，或者是血管的替代品，把这个狭窄的冠状动脉的远端跟这个主动脉呢连接起来。 哦， 让这个血液呢绕过狭窄的部分，然后到达缺血的这个部位。 嗯， 不过做这个手术啊，做的时候需要全身麻醉。 哦， 气管也要插管，还要做体外循环等等。手术的时间长，住院的时间也长。 嗯， 心脏支架手术治疗的过程呢，它是穿刺血管，一般呢会选择在我们大腿的股动脉进行穿刺。 哦， 使这个导管呢在你的血管当中前行。 嗯， 然后把这个支架输送到需要安放的这个部位，然后把这个导管拔出来就可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病人呢只需要局部麻醉。一般呢做了穿刺手术，也就是安支架手术啊，24小时以后可以下床，3天以后可以出院。那么如果说患者的年龄他比较大，我不建议他做心脏的搭桥手术。 哦， 因为心脏搭桥手术呢，由于这个动脉搭桥损伤比较大，技术呢也要求高，手术呢也更难，所以呢这种手术呢适合于年轻一些的病人。 嗯， 行了，今天听众朋友，我想告诉大伙儿的就是，在这个治疗疾病上，在咱们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上，大伙儿啊一定要记住，一条道走不通了，咱就换一条道走。 嗯， 没把你的病治好，那你为什么不换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来试一试呢？那另外就是希望大家在遇到久治不愈，有老慢病，有危重病，以及遇到了疑难杂症的时候，你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希望。我徐桂英徐老太太，我不抛弃你，所以我也希望你自己永远不要抛弃你自己。 没错啊，徐主任总说一句话，不抛弃不放弃。也希望呢生物疗法能够给更多的患者朋友带来康复的希望。那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 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吗？ 哎，我徐桂英，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说啊。 我咨询你的病 啊。您说什么病？嗯， 那个我得过脑梗。 脑梗啊。 啊，因为半身呐。 啊。 前后心他跟那个有蚂蚁爬上的。 有蚂蚁爬。嗯，得过脑梗。 哎、 嗯。 我一说呀，一紧张都怎么了？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哎， 您现在什么状态？你告诉我哪儿不舒服？嗯， 腿大胯往下呀。 嗯， 一来腿呀。 嗯， 说是麻疼麻疼麻疼手麻多麻木， 疼痛 不会走道了， 不会走道，不会走道多少年？ 做了三个月吧。 不会走到三个月是吧？嗯嗯 啊 嗯，脑梗 大小便不行， 不会走 大小便不行， 大小便失禁啊 啊对 啊，大小便失禁还有什么情况？ 那个名叫我还有脑萎缩、 啊、脑萎缩啊啊 哎 嗯， 主要的我都只是问问你啊，那个治疗医 啊啊， 我这个下神 啊 办不了办不了。 啊， 管事不管事儿。 你如果说麻木的话啊，生物场治疗仪你一次下来麻木的感觉就会好很多。那您现在这个情况，您重点想咨询什么病啊？ 脊椎神经急性。 那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的问题，压迫的对不对啊？ 啊 啊，你腰椎间盘有突出是不是？ 我68 啊。 哎 啊，您这个问题呀、啊、我跟您说、 哎、 您这个问题还是多了去了、哎、您现在重点的呢跟我讲的这个病，其实在您的身上啊，我觉着您的病还不止这些，因为您重点跟我讲啊，一个是不能走，咱想走起来对不对？哎，麻咱想它不麻对不对啊？啊，您说您跟我说着说着总是想不起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说明你现在的头部的供血供氧都供不上了。那你要是说腰椎这个地方啊，膨出啊突出啊压迫了你的脊髓神经以后，咱们生物场治疗仪、 嗯、 我这么跟您说吧啊，您这个问题呢，不管您这个现在是瘫痪也好，这个病啊它都有病根儿。您这个病根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压迫了脊髓神经了，导致神经畸形了。那么神经是支配咱们人体的啊，您这个病症啊、 哎、 用生物场治疗仪，您来我告诉你，这么些个病，不管哪个病它都会有好几个病会得到改善。那么至于您现在这个病情、 哦、 能够恢复到什么情况，你如果能坚持，那么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首先腿部得有感觉、 哦、 大小便失禁的问题得解决、 哦、 对不对？ 是 啊， 啊，你要是大小便失禁，我就在想你的腰椎生物场治疗仪、 嗯、 一做的话，那大小便要是不失禁了，孩子们也少点麻烦事儿，对不对？ 是， 你能自个儿知道上厕所了，慢慢的腿脚再利索起来了，这不是挺好吗？ 嗯， 嗯 啊， 腿好腿吃了呗。 是啊，咱们说不抛弃不放弃，你能坚持，那你这个病症它就能好啊。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的地磁场可以修复你出现的骨关节的问题，那你骨关节它正常了，不压迫你的神经了，那您说您这个神经是不是也好些了？对不对？ 对 啊，你的椎间盘的那不压迫了，而且还释放远红外，您是没坐着，您要坐着你就觉得它热乎乎的，您就感觉一个热，这个热就是一个远红外。 我原来呀、 嗯、 我有些去有些去有些去门能我去呀、啊、我这还得叫别人带我去，还得带我北京去 啊， 我这 你这是带奶嘴儿， 对， 你怎么弄啊？ 家人孩子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不就可以吗？节假日啊都可以啊， 嗯， 对不对？ 是。 你现在有没有打电话报名了？ 报了 是吧？你做、嗯、他不管哪个，就有这么几个，他同步就想改善起来。咱们这个仪器啊、嗯、跟你说，是外部的，对你的这个关节、 嗯、 啊细胞进行一个修复、 嗯嗯。 那么内在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机会的话，你把我讲到的再用上，它是一个生物制剂，你配合用上啊。你配合用上啊，给你细胞补充能量啊。你现在脑细胞萎缩的太厉害了，对不对？啊，你这样子配合起来，我相信康复的事儿就在眼前，啊。 哎， 好了， 我谢谢你，师傅们啊。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好嘞， 哎，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哎，好好好好，谢谢啊。 哎，不客气，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你好，这位朋友。 你好。 哎，你好，阿姨。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来自北京。 啊，北京的朋友。阿姨多大年纪啦？ 我73。 73岁啊。哎呀，真的听不出来您的声音啊，很年轻。您已经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了吗？ 我做了五六次了吧。 啊，做了六次了。那阿姨啊，接下来呀、啊、您就把生物场治疗仪做了六次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你。 不客气，阿姨。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你好，请讲。 就徐主任啊，太荣幸了、 哎、啊， 我是北京的。 北京的朋友、 我做您这个治疗仪啊，我做了六次了。 哦，做六次了。 对，我一体多病的。 啊，一体多病。 高血脂、高血压。 哦。 骨关节病，然后重度骨质疏松、还有一个甲减。 还有甲减。 小本事。 哦。 啊。 问题不得了。 这些病把你综合在一起就听您的广播以后啊。我受的这个广播的那个。您那个讲完以后啊，我深感您真是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您夸我。 我听过不少的广播，还有我也见过不少的老中医。像您这类型的，真是属于，不是共产您的话 啊。 跟你我说说的是心里话。我做了您这个，吃了您这个药以后啊，我吃了两个月。两个月的药以后呢，我这个骨关节，我右边的骨头是换过一个，左边的没换，因为我这个滑油不良，先天滑油不好， 先天不好， 骨头 不 解， 对， 肾经不足。后来呢，右边这个磨损太大，所以我就换了右边的，左边这个呢，我就不想换嘛，但是换呢，我给您疼，我没您这个跟没做这个理疗之前啊，我这个。左边这个我上的班，我上班走到那个上班的地方10多分钟，我就要歇一次。 哦，歇一次了要。 要歇一次。 嗯。 我再走我就疼啊。 嗯。 而且没劲儿。走不远。 走不远了。 跟你说吃了您这个跟那个做的以后啊，哎呦，我一下轻松多了，因为您这个吃完药做完之后，现在我。爬那个立交桥我都能爬 啊， 爬那个小石坎 啊，立交桥都能爬。 而且我这个不止10多分钟了，我走个半个小时，20多分钟我都不用歇一下， 20分钟不用歇。哎呀， 都歇， 太好了。 还有呢，最好的是什么？最近不疼了。 哦，现在不疼了。 哎，左边这个没换关节的这边不疼了，要不然我感觉我有时候马上就疼。 啊， 那边睡不觉以后就疼。太感谢您了。 咱老同志就怕这个腿脚不利索，走不了，对不对？很多人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想了，但是这效果呢不明显。生物场治疗仪呢，它释放出的那个脉冲啊， 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清理你血管里头的垃圾。那我们说你这个股骨头坏死，它也是毒跟瘀的堵，对不对？瘀堵了不通，不通则痛，时间长了你解决不了，它不就得坏死吗？对不对？你的血压其实也是一个堵的问题啊，动脉硬化了，血管狭窄了，比较窄了，这个血管血管的侧压力升高了，对不对？你有这么些个病症啊。咱们都说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第一个，它释放的地磁场，它能修复你损伤的血管，那就包括你股骨头坏死这儿的血管，也包括你全身的血管啊。那你说血管里的垃圾少了，你血管恢复弹性了，一般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会发现啊，这个血压啊，包括血液的循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么疼痛它是属于有炎症，是不是？它释放出来的远红外能够消炎，能够杀菌，而且它能够穿透9到12公分。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如果用上生物制剂啊，那就更好。生物场治疗仪外在修复细胞的，那么这个内在补充你的细胞能量。人老了，咱走路也走不过年轻人，咱做个事儿也做不过年轻人。为什么呢？细胞衰老了，能量不足了，那你补充补充呢？所以中医啊，我总是讲它处处是方法。如果你能啊这个坚持同步用的话，你要不了多久你的问题就好了。那么骨头的问题呢，肯定是要稍微长一点，因为它毕竟一条腿是换了，但是咱们说换了，有的人是5年，有的人10年，他这个地方又会出问题。那你平时坐着，你就延长这个更换的骨头的使用期限，对不对？你也就不会说哎呀没几年他怎么又开始不得劲儿了呢啊这样延长他的期限也是挺好的，你说对不对啊？ 哎，对 啊。 那齐主任，那桑葚饮食在是您那有吗？ 想用的话你就跟电话联系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的。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好了， 谢谢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哎，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再见啊。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您好，这位朋友。 哎，好啦。 您好，阿姨，欢迎您。您来自哪个城市啊？阿姨 的 啊，您来自宝鸡，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77了。 77岁啊，可是听您的声音 啊特别年轻啊。 啊 阿姨，您现在就在做生物场治疗仪是吗？ 我就在 做了几次了？ 我做了4次了。 那今天 啊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哈，徐主任现在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生物场治疗仪您做了4次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我尊敬的、可敬的孙徐主任，你好。 哎， 我是宝鸡的 啊，宝鸡， 今年77了。我可荣幸了。 哎，我问问您呢，您是什么病来做的呀？ 我是腰椎骨质增生，腰椎病，腰托、 腰椎突出。多少年了？ 哎呀，我这个年数都多了，可能有30-40年了。 30-40年，这病还跟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啊。 粘上了那就治不好，我啥方法都治了，啥办法都想了，可就是不行，不见效 啊。你没上我这儿来呀？ 哎呀， 上我这儿来试试。 我接触的太晚了，可是说接触太晚了吧？ 接触太 晚 啊，也不晚。 我一直都听着你的声音 啊， 我最敬佩你了，我徐主任。 是吗？我谢谢您呢。 我哪一次都不落了你的是讲课 啊啊！ 我就跟那学生一样，每天上课，每天听课似的，就这样子。 啊、每天听，嗯。 我跟你说，徐主任 啊， 我头一次做了，我那个高兴呀！ 啊， 我只做了，我回去，我本来我这个坐到那儿，我跟你说，我臀部和这个大腿就抽着疼，站起来 抽着疼， 走不成、 嗯， 我得停一会儿，活动活动才能走。 嗯, 嗯, 嗯 哎呀，我做完了，我那天我回家到家里，你知道我 啊， 我站起来我就走路了。 嗯嗯， 哎。 嗯， 哎呀，把我高兴的呀！就这，我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说我这么快的就能效果这么好呀！ 嗯，效果这么快，而且这么好，嗯 嗯。 然后呢，第二次又做呀？ 第二次做了，我这腰，哎，你别说，这几天我这腿好像有劲儿了， 腿 有 劲儿 了, 了， 走路 啊、 嗯， 腿有劲儿， 这个腰好像是、嗯、到底是缓解了， 嗯嗯，腰缓解。 你看我几十年的腰病啊， 嗯， 就这样治那样治，凡是好的方法跟赖的方法我都治不来了， 嗯， 就这效果就不太好，谁知道就这种这个治疗仪器的。 对于您来说，现在这个病啊，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和腿的问题在您身上已经是属于疑难杂症了，你现在看看、 嗯、 两次坐下来不错，除了这个 嗯 腰腿疼的这个改变、嗯、走路的改变很轻巧，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改变呢？ 嗯、旁的效果我是睡眠好， 睡眠也变了， 最近这睡眠可好， 特好，嗯嗯 嗯 嗯， 哎呀，这个脾胃好像还好了，这一阵子 脾胃也好了， 嗯，哎呀，走路也轻松了，是干活也有劲儿了， 啊、嗯、 回家也想干活了、嗯、 回家想干活了， 以前我就是回家就躺到床上了、 嗯、 就不想动弹、 嗯嗯， 啥活也不想干， 嗯， 能总觉着身上乏的不行， 乏的不行。 哎、这几、 嗯、 这坐这几天，我觉着身上可轻松了， 嗯，身上也轻松了，嗯 嗯，哎呀，特别好，特别好 啊！ 我要谢谢你，徐主任，你给我们这老年人研究这么好的这个产品 啊。啊不用谢我， 哎呀， 真的不用谢我啊！首先呢、 啊， 我得跟您讲一讲， 嗯、 咱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 嗯， 关键它释放出的远红外。 嗯 嗯，远红外你看不到、 嗯、 你看不到，肉眼看不到、 嗯、 但是它加速了你的人体的血液循环、 嗯、 啊，如果说您把主机搁在腰部，那么你腰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包括你腰椎这些地方血液循环它好了， 嗯， 那么我们讲血液循环好了其实就是通了，通了就不痛了，您说对不对、 嗯， 你不通你才痛啊，就卡在那才疼啊、 嗯、 而且生物场治疗仪还能释放地磁场，这个地磁场在巴马地区、 嗯、 我们就发现巴马那边的人好像老年纪的人没有什么腿脚不利索的腰不好的人、 嗯、 啊，他这个地磁场啊可以修复咱们的骨关节，恢复骨关节的营养，你说血液循环正常了、 嗯、 骨关节也有营养了，那你腰椎间盘的髓核它就不往外挤不突出了，慢慢缩回去、 嗯嗯、 你走路你站着、 嗯、 你坐起来的时候往外一站你立马就能迈腿，但不卡在那儿了，所以呢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模拟了巴马的长寿村的这个场景， 嗯， 让我们呢、 嗯、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效果就特别特别的明显，您现在这个十次也没做完、 嗯、 没做完你坚持做下去啊， 嗯， 你这个骨病这个效果已经是被认可的了，这个你放心、 哦、 啊， 嗯，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摆脱了腰疼腿疼， 我感觉到了， 嗯，感觉到了是吧，嗯 嗯嗯，我就说我这看看我能喝不能喝，许多人、 啊、生物制剂咱们老同志都能用，我就这一句话、 啊、 为什么老了、 嗯、 老的是细胞对不对，细胞没能量了、 嗯、 咱才老对不对呀， 嗯嗯， 它是专门给咱们内在的补充细胞能量的，所有人都能用、哦哦、啊 啊 啊 来， 真的是效果很好的、 嗯、 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嗯、 就在这儿了啊，咱们 好嘞、谢谢你了啊、 哎、 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 辛苦了、 哎、好、 嗯、 再见， 好嘞、 哎、 再见啊，再见， 又爱上笑